使悲痛忧郁不快没了迹象，常有魔力令眼睛闪闪发亮，望似轻易像雪 one two 他是魔法，他是魔法令我心上，天天充满欢欣欢畅像只飞翔，而我生命像眼睛闪闪发亮，是他共我讲 I love you。 他用笑挥动爱的魔棍，暗悔都变缤纷，他令我心爱这刻感到无事不可能。将黑暗黑房黑灯尽变光亮，他是悲痛忧郁不快没了迹象，像有魔力令眼睛闪闪发亮，望似轻易像雪 one two 他是魔法，他是魔法令我心上，天天充满欢欣欢畅像只飞象，见我生命像眼睛闪闪发亮，似他共我讲 I love you。 他用笑挥动爱的魔棍，暗悔都变缤纷，他令我心爱这刻感到无事不可能，他用眼挥动的魔棍，暗悔都变缤纷，他令我金像脱缰飞马浮在半空飞腾，他用笑挥动爱的魔棍，暗悔都变缤纷。